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要素保障，把生物安全建设重点任务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提高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牢牢掌握国家生物安全主动权。要持之以恒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总书记的讲话在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的重大判断，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系统回顾了我国人才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指明了科学方向和重点任务。 党管人才啊，其核心就是把牢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党和政府、市场及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合力，为人才的成长成就创造良好环境。 总书记以8个矜持首次系统概括提出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这8个矜持是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思想的鲜明体现。 面向经济主战场，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以人才兴产业、以产业聚人才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并以每5年为节点提出目标。大家表示，下一步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在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高地。我们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最前沿，要发挥好大湾区的体制机制和改革开放的优势，打造更加有利于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我们将用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加快集聚优秀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 总书记指出，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作为国有企业，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 作为教育工作者，塑造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过硬的专业技能，为国家人才战略做好基础性工作。

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规划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坚持医疗保障需求侧管理和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并重，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保障。规划提出以下重点任务：一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提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质量，优化完善基本医保待遇保障和筹资机制；二是优化医疗保障协同治理体系，完善医疗保障支付机制和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三是构筑坚实的医疗保障服务支撑体系，健全医疗保障公共服务体系。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述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精准处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看中国之道。 近期，新时代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专栏新增上线一批重点数字图书。新增上线的重点数字图书共48种，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等11家出版单位出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16家网络平台传播。专栏自2018年9月上线以来，累计点击阅读量超过3亿人次。此次专栏进一步更新丰富内容，持续推动形成网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浓厚氛围。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生态环境系统5位党员代表围绕践行两山理论建设美丽中国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5位代表分别是夜以继日坚守在环境监测一线，为实现首都空气质量改善提供可靠的监测支撑的环保尖兵李云婷，始终奋斗在打赢蓝天保卫战第一线，业务精湛勇挑重担的张浩龙，坚守环境应急和执法一线岗位近20年，被称为面向污染和艰险逆行出征的巾帼英雄刘向梅，带领团队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在基层数字环保改革上先行先试取得标志性成果的姚伟平，在18年的环境执法工作生涯中打造了生态环保铁军先锋队的武华。见面会上，5位代表分享了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建设美丽中国的故事。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加快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关情况。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通过强化基础研究、科技攻关等举措，将上海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强化基础研究方面，要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加强能力建设、条件保障和前瞻布局，构建原始创新先发优势。在强化科技攻关方面，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3大先导产业和优势领域以及战略前沿技术，构建关键核心技术优势。在强化人才服务方面，把握人才发展规律，实行更加开放便利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越过越好，祖国也是越来越强盛，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中国人民才能更幸福。 在河北石家庄，几十万盆鲜花摆放出一组组国庆主题的花坛、和平鸽、小康画卷等造型，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江苏泗阳，五万盆鲜花半两街头。河南商丘，上万盆彩叶草等花卉组成鲜花景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内蒙古赤峰广场上摆放的鲜花景观，为城市披上节日盛装。 看到城市装饰的这么美丽，心情格外的开心，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如此的幸福。 在四川北川县，万斤玉米垒起来的墙上印制了一面巨幅国旗，羌族同胞们用丰收的红豆、绿豆等摆起各种造型图案，喜迎国庆。浙江宁波谢浦镇的农民画爱好者们共同创作了72幅农民画，展现农村变化。在海南三亚，鲜艳的中国红装点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国庆假期临近，居民生活物资采购量大幅增加，节前消费市场供销两旺。目前各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和农贸市场根据节日消费规律与当地百姓需求特点，普遍增加了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等节日主销商品的备货量。各地有序组织节日期间政府储备投放，加快商业库存周转。疫情重点地区为封控区居民家庭定向配送肉食、蔬菜、蛋品。商务部表示，国庆长假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保障充分，品种丰富，价格平稳。据监测，9月28号，全国1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食均价和30种蔬菜均价与一周前持平，水果、肉类、水产品价格总体下降，禽产品价格小幅波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情况。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近几个月，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近期发生的福建疫情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黑龙江疫情正处于关键时期，需继续加大防控力度，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增大，聚集性活动增加，叠加秋冬季因素，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各地要强化疫情防控值守和监测预警工作，一旦发现疫情，要快速精准处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疫苗研发专班就加强免疫专门组织了专家论证，进行加强免疫后，受试者的中和抗体水平快速大幅提升，对变异株会产生更好的保护作用。结合疫情防控的需要，目前正在加紧制定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的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本土病例1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2例。截至9月2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49例。截至9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605万4000剂次。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67例。据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21号以来，黑龙江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8例。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3083亿美元，支出2632亿美元，顺差45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6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11亿美元，总体表现稳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截至2020年底，中国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按照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部署，我国继续投放第四批国家储备铜铝锌150,000吨，其中铜3万吨，铝7万吨，锌5万吨，缓解加工制造企业原材料供给压力。今天，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妇联主办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红色家风故事分享会在京举行。